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在12月30号这一天呢，美国的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达到了创纪录的58万例。这一波疫情来袭，何时是高峰，何时能够有所回落，人们都在观望当中。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以色列。以色列呢，日前推出了全国的第4剂的新冠疫苗接种，而在以色列也发现了全球首例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病例。节目的后半段要把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政府在2022年推出的韩国的新的经济计划政策，同时将该国2022经济增长定为了3%左右。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新年伊始，美国的新冠疫情却在加速恶化。多名医学专家警告称，2022年的第一个月，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恐怕会在美国刮起一场新的病毒风暴。在过去的7天里，美国的日均新增确诊感染病例超过了38.6万例，尤其是在12月30号这一天暴增了58万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也书写了全球的最高纪录。对此，美国著名的公卫专家福奇对媒体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确诊数急剧上升，很难维持日常的正常运转，在1月份会出现一场病毒的暴风雪，全社会都得承压。虽说目前来看，奥密克戎引发的重症并不多，但随着确诊人数的成倍增加，人们会涌向医院，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We've got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because even if you have a less of a percentage of severity,When you have multi-fold more people getting infected, the net amount is you're still going to get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be needing hospitalization.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re concerned about stressing and straining the hospital system. 目前全美出现了检测试剂的短缺，突破性感染个案的出现，专家认为病例的激增会为医院和企业带来压力。像美国贝勒医学院传染病学专家霍特斯说，住院人数不断的上升，很多医疗工作者也被感染，有效的疗法越来越少，儿童住院率也在上升。而眼下呢，正值新年期间，很多民众正在外出旅游，奥密克戎也导致了美国的邮轮乘客和船员的染疫个案增加。因此呢，美国 CDC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的最后一天将邮轮的旅游风险从第3级升至最高的第4级，认为无论民众是不是接种过疫苗，都应该不要去搭乘邮轮了。不过邮轮协会呢声明指出，邮轮上出现的病例占船上总人数的比例很低，感染率是明显低于陆地，并且大多数无症状和病情温和，对船上或陆上医疗资源不构成负担，直指 CDC 的决定令人困惑。美国 CDC 认为呢，现在试剂的短缺问题正在解决当中，而药物的广泛供应希望一月过后的疫情能够有所改善。眼下全美的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83万例。在去年末，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国公共电视网以及马里斯特学院公布了一项针对总统拜登支持率的民调，显示在通胀居高不下、疫情肆虐、重要的立法议程停滞之时，拜登支持率再度下滑至41%，这是他本人在该项民调里的最差表现。除了疫情的防控不力，美国民众对于拜登支持率的走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国的通货膨胀。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超过6.8%，成为自1982年以来美国最高的年度通胀率。 而拜登本人则说呢，美国确实处于通胀的顶峰，但如果一旦议院通过了他本人提出的巨额基建开支法案，那么通胀就会下降。而这一年当中，美国通胀有多厉害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报道。 在过去的2021年啊，通胀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大核心关键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多种产品或服务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以美国为例，2021年前11个月，燃油价格同比上涨了接近60%，二手车涨价超过了30%，肉、禽、鱼类价格上涨超过10%，服装价格也是上涨了5%。而进入2022年之后，通胀可能会继续升温。一个最明显的信号就是不同领域的大型商家已经是纷纷宣布了2022年的涨价计划，其中家居用品方面，宜家宣布今年涨价9%；食品方面，旗下拥有吉百利、奥利奥等品牌的零食制造商益姿国际计划今年涨价7%；另一家食品巨头卡夫旗下的部分产品甚至预计将涨价20%。咨询公司 IPC 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电子产品制造商计划在2022年涨价7%到8%。而来自麦肯锡的一份调查显示，15%的时尚领域高管预期在2022年涨价10%或更多。最新公布的一份 CNBC 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投资者认为通胀是2022年的最大风险。从短期上来看，由于接下来不少亚洲国家将会迎来春节，在节假日前整个供应链和物流系统也会处于节前的一个高峰期，因此行业人士担心今年1月份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进一步趋紧，这将有可能推动通胀继续冲高。 We're projecting the supply chain to remain congestedfor most of 2022, wors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getting bett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面对着40年不曾遇到过的物价迅速上涨，美国著名的亿元店，就是 Dollar Tree 美元树，上个月呢也宣布计划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将其过去的1美元一个商品的标价呢提高到1.25美元。对于很多美国民众来说，一美元店是他们身旁最喜闻乐见的廉价店，在这里一个美元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疫情之下，这种主打一美元的廉价商店在美国新开店面占了全美整个新开店面的22%以上。 From a $2 kitchen towel to a $12 three-tiered rack, $5 colored vases to a $3 faux floral accent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 style at a price point you'll love. The three biggest chains, Dollar General, Dollar Tree, and Family Dollar, make up almost half of all new store openings in the U.S. 1 in 3 stores opened in the U.S. in 2020 was a Dollar General. 眼下在美国，这种1亿美元店已经深居到了社区各个角落，在全美多达3.4万家。不过通胀之下，他们主打的1美元或者99美分可能已经难以维持了。例如在美国纽约呢，有一家已经开了20年的99美分新鲜披萨连锁店，一直是以这个价格来出售 cheese 披萨切块。在纽约这个以物价昂贵著称的城市里头，从工人、大学生到深夜的狂欢者，任何需要少花钱能够填饱肚子的人都会光顾这里。但是在过去这一年中，随着美国通价的上升，1美元店的披萨店呢已经难以维系了。老板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再涨5美分。他说这一年来他本人一直在经历着，一方面是成本的高企，而另一方面呢，自己内心又特别希望能够维持99美分这样一个20多年来招牌的纯粹度。内心的撕裂可想而知，不过他已经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必须得提高相应的价格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היום אישרתי את מתן החיסון הרביעי למדוקאי חיסון.חולים עם מחלות וטיפולים。 这是以色列卫生部长阿什在上个月12月27号宣布呢，该国开打第4剂疫苗。而就在新年伊始，以色列的一家医院诊断出了一种混合性的新型病毒，这就是以色列报告了全球首例新冠病毒和流感的双重感染病例，患者呢是一名未接种过疫苗的青年孕妇。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名妇女当时呢正准备分娩。该报援引了该院的妇科主任维塞尼特塞尔的话说，她一到医院就被诊断发现出现了感染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两种病毒，两项检测都呈阳性，甚至我们多次检测后也是如此。他说，患者呢症状是轻微的，流感和新冠病毒的症状相似，他们都是攻击上呼吸道。这位医生表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孕妇感染流感，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分娩中发烧的孕妇时，你不知道这是新冠还是流感。据报道，以色列卫生部正在评估这个病例，来查明这两种病毒的结合是否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疾病。同时，以色列疾控中心最近报告称，流感病例急剧增加，促使以色列卫生部警告说，流感病毒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疾病，像肺炎、呼吸道感染、心肌炎，甚至死亡。该部门呼吁，所有半岁以上人群都应该接受疫苗，并说流感疫苗可以和新冠疫苗一起来进行接种。眼下，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评估各种病毒和新冠病毒变异株结合的潜在风险。像莫德纳的首席医疗官保罗·伯顿在12月份就警告过说，如果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结合，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更危险的毒株。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据该国媒体报道，印度尼西亚矿产资源部表示，从今年的1月1号到1月31号，该国将禁止煤炭出口，包括正在装运以及尚未装运完毕的运煤船，所有煤炭都将优先供给给印尼国内的电厂。据悉，此举是为了缓解当前印尼的煤炭供应紧缺问题，优先保证国内的电力供应。印尼资源部部长塔里斯夫表示，在本国的发电厂的煤炭全部获得满足之后呢，煤炭出口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但是没有说具体时间，只表示政府呢会在1月5号之后对政策进行重新的评估。目前印尼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而据该国媒体报道，印尼国内呢有一项叫做国内市场义务的政策，政策要求该国的煤矿企业必须向印尼国家公用事业公司供应年产量 25% 来满足国内的需求，并且呢供应的煤炭价格的上限呢必须是每吨70美元以下左右，而这个价格目前是远低于全球市场价格的。因此在去年的8月份，就有30多家印尼的煤矿公司没有能够履行国内市场义务，被印尼政府暂停了煤矿出口。对此，印尼的煤炭行业颇有怨言，认为此举呢会引发国际买家的商业纠纷，进而损害印尼作为全球煤炭供应商的声誉和可靠性。像印尼的曼迪利银行行业分析师就认为呢，随着煤炭库存的下降，印尼的出口禁令会在未来几周推高全球煤价，同时印尼的煤炭客户可能会转向蒙古、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将视线转向韩国。这两天呢，关于韩国的焦点话题便是前总统朴槿惠提前结束了4年0.9个月的牢狱生涯，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出狱了。朴槿惠坐着轮椅被工作人员推出监狱的画面呢，传遍了全球互联网。而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他的新书其实是一本狱中的书信集，也在韩国国内登上了热销榜的头位。他在新书中就自己被弹劾一事表示，谎言可以暂时遮住眼睛、堵住耳朵而欺骗世人，但随着时光流逝，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这本狱中的书信集叫做不是谁都会心生思念，主要是记录了朴槿惠入狱期间接到的支持者们的来信和他本人的回复内容。据韩国媒体报道，在新书当中，朴槿惠多次提及对他本人弹劾的不正当性，可是在书信集里呢，他就其导致自己被弹劾的亲信干政丑闻，还有韩国的世越号沉船事件等具体事件和背景都没有做出说明，只是笼统地说将来很久以后在历史法庭上会真相大白。 在书信集中，朴槿惠写道：我忍受着无数的羞辱，一周接受四次审判，是因为我相信司法部门会站在真相的一边，分清是是非非。但是与我所期待的相反，法院以毫无道理的理由签发了追加拘捕令。此时我发现结局已定，一切过程只是走一个过场。因为我发现参加法院的庭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向律师表达了我的意思。我认为真相会在未来的历史法庭上水落石出。据悉，朴槿惠的狱中书信集《不是谁都会心生思念》的第一章是2017年天塌下来的那一年，第二章是2018年无尽的等待，第三章2019看到了希望，第四章2020年还有还在等四个章节。2017年的3月，朴槿惠因为陷入了亲信干政丑闻遭弹劾而失去了司法豁免权，她的入狱时间超过了4年零9个月，她是韩国坐牢时间最长的前总统。朴槿惠的新书虽是登上了热卖榜，但是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声。有人认为呢，朴槿惠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在书中没有一点的悔过之意，令人难以接受。总统文在寅对外解释释放理由时呢，一是认为朴槿惠的健康状况堪忧，二是认为呢应该放下仇恨，凝聚国内的更多团结的力量。韩国将于今年3月9号举行总统大选，朴槿惠的出狱呢被认为是为大选做准备。据悉，现在韩国的主要两党的竞选势力十分的焦灼。执政党的主要候选人李在明现在呢，民意调查是领先于当年弹劾朴槿惠的关键人物，如今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支持率。不过双方的差距并不大，而尹锡悦在参加大选之后多次表示自己如果当选会在第一时间赦免朴槿惠，而李在明方面呢一直是不同意赦免，这也使得李在明遭遇了部分民众的批评。不过在总统文在寅宣布赦免朴槿惠之后，这些针对李在明的批评将逐渐消失，而反对党尹锡悦许下的政治承诺也将成为空谈。辞旧迎新之际呢，我们来关注韩国政府在上月20号公布的2022年韩国经济政策走向，其目标是走出危机，全面实现经济的正常化。韩国政府认为呢，2022年韩国经济可以延续去年的良好势头，出口设备投资将会继续增长，国内的需求呢也会逐渐的恢复，经济有望实现均衡增长。预计2021经济增速可望达到4%，而2022可望达到3.1%。同时还表达了对于控制2022年国内物价通胀的强烈决心。那么韩国媒体以及经济学界又如何评价政府的这一2022经济政策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环球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大浩先生，来听他的解析。 현재우리경제는코로나19전에도그렇게썩좋지는못했습니다코로나때는 韩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前就不是很好，疫情爆发后202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府在经济政策方向中预测，考虑到原本的负增长，预计增长 3.1%， 较此前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这可以说是政府向各经济主体发出的尽早实现经济复苏的信号。 0.1 个百分点虽然小，但是阐明了将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和扩张上的决心。 성장팽창쪽에역점을두겠다는것을천명했다볼수있겠습니다 若要使经济增长 3% 的预期成为现实，最迫切的是恢复内需。从经济政策方向中也可以看出政府推动内需的决心。政府将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集中力量提振尚未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内需和投资。具体措施包括新设传统集贸市场消费特别减免制度，扩大地区商品券返现制度等。政府还时隔43年废除了免税店购买限额制度，这一措施旨在支持免税业界将游客的境外消费引入境内，并在改善防疫状况的同时分阶段推动境外旅游项目的正常化。政府将向公共机构、民资项目、企业投资115万亿韩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将半导体、电池等领域的65项技术指定为国家战略技术，并加强税制支援，以集中培育国家核心战略产业。 政府还将明年定为韩国版新政 2.0 启动的元年，计划投入总计 33.1 万亿韩元的财政预算。 2022년 경제 정책 방향을 두 가지로 요약해 본다면 첫 번째가 위기를 넘어 정부 시도 在疫情中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因此决定扩大财政投入，将通过韩国版新政的政策性金融着重投资领先型经济模式，朝阳产业和新技术，在疫情结束后使韩国经济从压低人力成本的廉价出口模式转向创造价值的模式，将为这种转变打下基础。 政府也不忘关怀弱势群体，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持续扩散，危重患者人数连续多天达到最高值，防疫措施也重新收紧。对于小工商户和个体户来说，11月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模式启动后，情况刚有所好转，不到两个月却再次陷入了艰难处境。为此，政府决定提供总额 35.8 万亿韩元、最低年利率为 1% 的贷款。美容业、周岁宴专业会馆、儿童室内游乐场所等90多万家营业设施被新纳入损失补偿对象，最低补偿金额也从10万韩元上调至50万韩元。另外，政府的目标是将物价上涨率控制在 2.2%。 경제학에서흔히두마리토끼라는목표를얘기합니다하나가성장이고또그두번째가 经济学中经常说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是物价。经济增长目标是 3.1%， 物价涨幅目标是 2.2%，而增长和物价是相互矛盾的，往往是实现了一个就会丢掉另一个。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政府似乎会将政策重点放在控制物价上。虽然 2.2% 的目标比原先的 2% 略高，但仍然体现出了政府绝对不会对通胀袖手旁观的决心。 政府已宣布冻结第一季度的电费和燃气费，这两项费用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原本应上调。不过考虑到最近物价的全面上涨已加重了国民的生活负担，政府做出了冻结决定。对加入政府低价加油站项目的加油站，政府还将提高税额减免率。不过问题在于，提振内需和控制物价从政策上有可能互相矛盾，再加上新冠疫情重新扩散，新型变异毒株不断出现，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若新的一年里变异毒株持续传播，不仅将拖累内需，还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供应链紊乱长期化，物价上涨。 전망은어디까지나전망일뿐입니다내년에상황이바뀌면 有意见认为，新年经济政策方向对疫情的预计过于乐观。不仅如此，目前美国、俄罗斯、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冲突不断，正面临走向战争的风险，这有可能导致天然气、油价再次上涨。对这部分的预测也不够充分。另外，最近几年政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国家负债扩大，若要偿还就必须进一步发行国债，这有可能使利率上升。 与此同时，面对全球性通胀的压力，主要国家央行纷纷准备收紧银根，上调基准利率。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将基准利率从 0.1% 上调至 0.25%。随着此前为防止经济低迷而释放流动性的国家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将进一步上升。从国内看来，3月9日将举行总统选举，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2022年都将是充满变数的一年。 基本적으로는내년도우리나라나세계경제나잘될가능성이높다。 基本上韩国和世界经济向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2020年开始的疫情对经济来说是输入变量，而不是内在的失败。目前疫情正在好转，今后有可能出现报复性消费，投资出口也将有所增长。 从总体环境来看，当前韩国经济正在转型，迎来了又一次腾飞的好机会。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物价，还有管理国家债务和财政。 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但韩国出口却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期待2022年经济政策方向蓝图成真。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环球三十分，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It's 9 a.m. Beijing time.